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沙，多暗礁去找武士老板烈铁杀手耍呀加枪，印尼是空武最赞，然后金铜造就武山，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当成龙的猫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病情最喜欢少年怪儿柔肠太刚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，怎么该七尘难免兽性开，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燕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。嘿，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，右勾拳，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。一再抽烟，一根我不抽了烟，一放好多年，他一直在身边。啊，怎么该怎么该，我打开任督二脉，怎么该怎么该，东亚缤纷的招牌，怎么该怎么该，一杯我一脚踢开。哈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新武士眼前去，人者无敌，精神在练太极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如果我有轻功，飞檐走壁，为人根治不屈，一身正气。哈！他们儿子我习惯，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个棍棒，我都耍得有模有样。什么兵最喜欢双截棍，龙掌带钢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